一同前行，关爱盲人，照亮世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前些时候呢，北方昆曲剧院举行了北方昆曲剧院优秀剧目展演，即蔡瑶仙舞台生活50周年的纪念演出。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收听这之前我们的采访录音。继青春版《牡丹亭》和《长生殿》之后啊，京城昆剧呢再度升温。那么北昆呢将举办北方昆曲剧院经典剧目岁末展演及祝贺昆曲艺术家蔡瑶仙从艺50周年这么一个活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主要向您介绍北昆举办的这次活动的一些情况。好，那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几位嘉宾，咱们来共同交流。首先呢是北方昆曲剧院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蔡瑶仙。你好，蔡瑶仙老师。 你好，大家好。 好，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北方昆曲剧院的小生演员，同时是16届梅花奖的获得者王振义。 你好。 哎，王振义你好。另外呢也是小生演员邵征。 你好。 嗯，那刚才呢我已经讲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呢要介绍北昆将举办的北方昆曲剧院经典剧目岁末展演，以及呢祝贺昆曲艺术家蔡瑶仙从艺50周年的这么一个活动。那首先呢，我想请蔡瑶仙老师呢先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大概的一些内容。 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交谈。那么在2004年的岁末呢，由我们北方昆曲剧院、中国戏曲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举办的这次北昆的经典剧目的展演。那么正好呢，今年呢是我从艺50周年，从1954年到2004年，我从事了昆曲50年。那么搞这次演出呢，就是说把我演过的这些古典名著，还有加上我们新排的这一个剧目叫《宦门子弟错立身》，在北京的进行一次展演。那么我所演的这个三个戏呢，就是我首演的，就是一个是《牡丹亭》，一个是《西厢记》，一个是《琵琶记》。那么《牡丹亭》呢，是我们北昆剧院一位老的编剧老师石涛老师，他研究了20年改编的这本《牡丹亭》，那么是在80年代初排的，81年。那么可以说这是在文革以后6个昆曲院团我们北昆第一个排的牡丹亭。那个时候是一本浓缩一本，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搞过上下本三本这样的。那么这是81年的时候。那么西厢记呢是由著名的戏剧家马少坡先生亲自改的，根据王实甫的版本，王西厢改编的这个西厢记版本，那么由著名的戏剧导演李子贵老师帮我们导的。那么琵琶记呢是在90年代初由著名的戏剧理论家郭汉成先生和他的学生谭志湘女士改编的。那么这个三个戏呢都是我首演的。那么这次呢，就是这都是三部很有名的古典名著嘛，所以这次就把它在舞台上重新展示一下。那么这个剧目现在都是北昆的保留剧目了。现在不但是我演，我也传给了我的学生。所以这次演出呢，由我跟学生们共同一起演出。第一天，这我们是在西单的民族文化宫剧场演出。第一天19号，就是星期天。那么是我演整本的《西厢记》，那么张生是由王振义扮演，红娘由 青年演员王景扮演，第二天呢是演牡丹亭，那牡丹亭呢就有我的学生魏春荣还有少征小生啊，他们两个联合主演。那么第三天的琵琶记呢是由我跟我的学生董平，他演前半场的赵五娘，我演后半场的赵五娘，蔡伯娟呢还是由王振义来扮演。那么这是那个还有一场换门子弟呢是23号在政协礼堂、嗯、那个换门子弟呢是我们今年新排的一个新编的剧目，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古老剧目，它的剧本是非常古老了，而且已经可以说是不是找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本了。那么这个戏挖掘出来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今年这个戏呢还参加了戏剧节的演出，也得到了好评， 嗯， 也得到了文化奖的 文化奖表演奖 、哎、这个特准奖，所以就是这次呢也参加这次展演， 嗯， 那么希望爱好昆曲的观众朋友们嘛来看我们的演出。 嗯，好，那么刚才蔡老师呢把这次展演的剧目的情况呢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这几场演出呢分别是12月19号、20号、21号晚上，北昆的将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这几出剧目，西厢记、牡丹亭和琵琶记。那么23号呢将在全国政协礼堂上演换门子弟错立身。应该说这几出剧呢都是昆曲的代表剧，也是北昆的代表性剧目了，同时也是蔡老师自己的代表剧目、 啊、是的， 嗯，所以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对对对， 那么喜欢昆曲的朋友呢不妨呢在19号、20号、21号选择您适当的时间到这些地方去观看这些经典的剧目。那么这次活动当中除了有这些精彩的演出之外呢，我还看到呢还将出版蔡瑶仙老师您的人生及艺术经历的一本书，叫《走进牡丹亭》。 对对对对对、啊、是的是的， 关于这本书的情况您做个介绍 啊。这本书呢是今年准备，也是因为我今年从艺50周年嘛， 嗯， 就想把自己从艺的这段经历呢介绍给大家。 哦， 哎，由我们剧院的一个胡明明先生他执笔， 嗯， 那么我们两个合作，把我从小怎么是一个小戏迷，怎么后来考上的那个戏曲学校昆曲班，那么后来怎么一步一步一直走到今天，把我这个学艺的过程，还有一些对于比如说我演这几个戏的体会，那么都编在这本书里头，可以给大家一个 对您一个全面的 了 解 吧。对对对，是的，是的。 当时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呢，可能我对于昆曲来讲是个外行啊。我一看《走进牡丹亭》，我当时以为呢就是单就《牡丹亭》这个剧您的体会，实际上您是借《牡丹亭》来说您的一生，是吧？ 因为现在《牡丹亭》啊，确实是可以说是。现在有一股牡丹亭热、 嗯、 好像一提昆曲那就首先就是想到牡丹亭、 嗯、 就是牡丹亭是可以说是一个昆曲的代表嘛、 嗯、 是吧，那么这个戏本身也是一个昆曲最有名的一个代表、 嗯、 所以就取这么一个名字，等于就是我是怎么走进昆曲的、 哦、实际上 怎么走过这50年的、就是、 哎呀非常形象啊，实际上这个牡丹亭已经成了这个昆曲的一个符号了、嗯、 对对， 看到牡丹亭就想起昆曲，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这个牡丹亭的版本现在是最多最多的， 对，这个牡丹亭的版本呀、啊、真是太多了， 对、啊、你像上昆吧它就有四五个版本，对对对、 嗯、 那么现在包括江苏、嗯、每个团都有自己的风格的牡丹亭、 嗯、 江苏浙江啊，这次那个苏州昆剧院，江苏我指的是南京的江苏昆剧院、 嗯、 那么浙江呢都排了牡丹亭，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理解来对这个戏进行改编演出的。 嗯，那咱们这个牡丹亭呢是谁改编的这版的， 是就是刚才我讲的北昆的一个石涛老先生 啊，石涛老先生演的，这个改编的， 对对对， 嗯，好了，那么对于这次活动呢，刚才这个蔡瑶贤老师呢已经给我们做了介绍啊。在这次活动当中呢，跟您配演的都是一些这个您的学生啊。 对对对对对， 当然这些学生呢，通过您的教导呢，也出了很多的成绩。 啊、 比如像刚才呀、啊，今天也参加我们的直播的这个王振义，也获得了第16届梅花奖。 对对对， 啊，应该说作为老师来讲，听到自己的学生能够获奖，也是感觉蛮欣慰的一件事儿啊。 是是是是。 那么王振义呢，你这回参加老师的这次展演。你有些什么样的体会？ 其实前段时间我记得也来过一次， 但是都是我们几个年轻人来，也是为了演《西厢记》《琵琶记》，那是我们搞院庆活动。这次来呢，还是虽然是这戏是一样的，但是怎么说呢？刚才蔡老师都介绍了这次的活动，还有大概谁演些这些戏。我觉得还是来这次目的还是宣传昆曲，宣传北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老观众应该如果有可能还是来看我们这个戏，虽然以前看过，为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了，包括蔡老师也是老在说我们，说每次你们弄这个戏，虽然是以前你排过，不管你是不是你原排，还是说你后来接的戏，就每次复排你都要有一次新的感受。我想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了，可能还会有新的感受，我觉得这值得看。 对一些昆曲的就是比较年轻的或者说刚接触昆曲的人来说呢，可能刚才也说了蔡老师昆曲热，包括看了江苏的牡丹亭，江苏的长生殿，我相信如果他们走到我们北方昆剧院，我们演的这几出戏，牡丹亭啊，长生殿不是西厢记啊，什么还有琵琶记，他们来看我们的戏，我想肯定会有跟那个江苏的会有一样的感受，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 必定我觉得好像还有一定的就是说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 各个院团有各个院团的风格， 对 理解不同，表现也就不同。 对 如果说他们想去了解昆曲的话，我想这场戏还是值得一看的。 是的，那么王振义呢讲了讲咱们北昆的这个牡丹亭等这几部代表剧它的一些亮点啊，确实是值得观看。那么另外一位呢今天到场的是咱们艺术人才尖子班的小生演员邵征啊。邵征我知道不太善于表达， 邵征很腼腆， 表演还可以，一到这个该说话的时候就开始腼腆但是我觉得邵征呢老师马上要搞这个50周年的一个从艺的一个展演啊，对于这样一个活动呢，我觉得你肯定会非常的高兴。那么对于这次演出呢，无论是对老师来讲，应该是向老师的一个汇报，同时也是展示你自己的一个机会啊。那对于这次演出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呀？ 参加这次演出呢，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就是老师们辛辛苦苦把这个戏创出来。自己要把它继承下来。完了，通过这次呢，也是向老师一个汇报吧。 对，好好学习，好好演戏啊。 是的。 确实说到这个牡丹亭，应该说已经成为这个昆曲的一个符号了，想起昆曲就想起牡丹亭，看到牡丹亭就想起昆曲。那下面我们就请朋友们呢来欣赏一段牡丹亭当中的寻梦。 好，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蔡瑶仙老师演唱的《牡丹亭》当中的《寻梦》一段。蔡瑶仙老师的表演呢，含蓄深沉，情真意切，细腻传神，赋予变化，而且个性鲜明，唱腔委婉优雅，清晰动人。蔡老师呢，可以说从艺已经是50周年了，也是获奖无数。比如说呢，曾经获得了这个1988年就获得了第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94年呢，以《琵琶记》当中的赵五娘一角呢，荣获了文化部第5届文华表演奖等等。应该说，蔡瑶仙老师呢，是我们非常敬佩的一位昆曲表演艺术家。那么说到蔡瑶仙老师呢，可能有些朋友圈内人对您非常的熟悉了，但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可能对您还不是太熟悉。由于对戏曲不太熟悉，可能对您也不是很熟。我知道您呢从艺已经50年了，而且呢在这漫漫的从艺的岁月当中呢，您经历了很多的阶段，至少您原来是在南方唱昆曲，后来又到北方来，这段经历这几个阶段您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啊，横跨了南昆跟北昆。那么小时候是在南方学的戏，那么开始的我们是11岁考进的，当时还没叫上海戏校，叫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就是开始光招了一个昆曲班。后来发展了以后呢，招了其他班的以后，包括京剧啊、越剧、沪剧班以后，是那个发展成为上海戏校。那么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南方的一批传字辈老师，哎呀，那批老师真是对我们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就说到昆曲，说到我自己的学艺的过程，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些老师。这些老师就是当时因为在这个解放的初期的时候，昆曲几乎已经是要灭亡了，这些老师也都是穷困潦倒。那么解放以后，当时的华东戏曲研究院把这些老师召集起来，让他们来招生，就招了我们当时一批娃娃。我们那时候才十一岁左右。那么这些老师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就是一种他们有一种自己事业上的翻身感。政府把昆曲重新挽救，一种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一种翻身感。因为那时候是真是可以说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那么他们这种双重的一种翻身感，这种感情全部寄托在我们这个60个娃娃，当时我们招了60个，从2-3千人当中挑出了60个。那么这个感情全部在寄托在我们身上，那真是对我们，我可以说某种程度比父母亲还要亲。他们对我们也同样可能要比自己的孩子还要亲，他有双重的感情。这个事业，特别是事业上这种感情，那真是像我的老师开蒙老师、朱传明老师、方传云老师啊、王传渠老师，那就从一个手指头、一个头、一个眼神、一个腰部怎么动，那就是拿大白话掰手掰脚掰脑袋掰腰，这么来培养我们，教我们，辛勤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当时朱老师真是有时候一个眼神看不到位，他就可以跳到椅子上说，你们要看到什么高度才能到位，就这么细致的来教导我们。所以就是培养出我们当时60个，就是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包括上海昆剧团一些其他我的同学们，现在还都可以在舞台上演出。 对， 那这批老师给我们打下了深深的基础，深深的功夫。 对， 所以这个是真是我就一辈子都怀念这些老师。 对，这个昆曲的传承和发展跟这些老师所付出的心血是离不开的。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我是从70年代末调到北京来的，那么我到了北昆以后，我也非常幸运。那么北昆的老师，当时马祥林老师，那么包括刚才讲到的编剧石涛老师，还有一位就是编曲的傅雪怡老师，那对我也是一点没有门户之见的，但无私的也是对我的帮助。那么我的牡丹亭到北昆排的第一个古典名著就是马祥林老师给我导演的，他在我原来南昆的基础上又丰富了北昆的一些表演特色，特别一些眼神的表演，怎么表现杜丽娘的这种那个对春天一种感情的心情，那我觉得我收益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也感到这些老师无私的对我的帮助，一点没有门户之见，他们都是为了从事业出发。 那么我觉得我从79年到现在在北昆已经25年了，那么我自己感受到在南方老师们给我打下了深深的基础，那么我真正艺术上走向成熟有所发展有所创造，那么是在北京的25年。那么我得到了院内 北昆剧院院内这些老师的帮助，还有像院外的这些专家老师的帮助，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马绍坡先生、郭汉成先生、李子贵先生亲自为我编、亲自为我导，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一生很幸运，能碰到那么多好的老师对我的培养，那么自己我觉得才能做出这一些成绩，为昆曲做一些贡献嘛， 真是非常的幸运啊！在南昆的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北昆的又很好的发展了。 对对对。 那么我想柴又先老师的艺术成就呢确实是非常大的，因此呢在这次展演当中呢也把柴又先老师的几个经典的剧目呢展现给大家。136尾数是0126的朋友呢发来短信，他说北昆应该好好的研究如何培养青年观众这个大问题。其实这真是一个大问题啊。 对对对。 应该说呢这个咱们昆曲剧院呢为能够年轻人接受昆曲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对对对。 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确实还有一段距离。 是的是 的， 是的。 对于这方面各位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对。我觉得这个工作是一定要做的。因为我觉得应该让青年人了解我们国家的这个优秀的文化艺术，这个古典的那个传统的文化艺术。那么我觉得我们呢也是在各个年代都陆续做过一些事情，好像在80年代我们就开始曾经到北大去演出过。90年代我们也去过，那么这个进入这个新世纪以后我们也做过一些这个工作。我都觉得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就是说不能就很笼统就是说年轻人绝对不喜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通过我们的时间，从80年代开始我就到北大去演过一些折子戏，效果也不错。包括90年代我记得印象有一次很深的到清华大学去演那个，我就带着王振义去演那个，这是纯传统戏玉簪记，就描写陈妙婵潘碧正的爱情的故事，在他们一个多功能的小剧场全部都坐满了300-400人，而且后头全部都站满了。那么演出的效果啊，我觉得比剧场效果还要好。因为打出幻灯字幕来，就是那个有些那个爱情的双关语啊，那个效果出来，这个青年朋友们全都明白，全都听得懂，那个反响比这个剧场的效果还要好。那次演出是在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当时去的王振义还有其他一些年轻演员都非常兴奋，觉得昆曲有前途，能够被青年观众所接受。但是我就觉得我们要不断地来做这个工作， 对， 就不能中断。要等于摆在一个比较重要的日程上来做。 对。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走向校园。因为比如说让大学生出来看戏有一定的困难，对吧？晚上他们尤其可能有的有课，有的大学离市区比较远，那么我觉得我们要走进校园，应该把这个工作要长期的不断的来做下去，慢慢的让他们来接受。那么最近我在看剧场里看那个苏州的牡丹亭，看他们这次长生殿，好多年轻人他们也来跟我说话，他说蔡老师我们也看过你的西厢记，看过你的什么戏，很好看啊。这次我还碰到一个原来北大的毕业的学生，我说，他说我一定要来看戏，而且他说我一定要自己买票来看戏，这才是真正的看戏。 对对。 那么我当时我很感动啊，我就觉得其实我当时身上也带了一些票，他说我不要，我一定要自己买票来看。这个就是我觉得慢慢的青年观众他们会慢慢的接受。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昆曲也不会一下子就轰轰烈烈。但是我觉得它是细水流长的，会像小桥流水不断的会这么流下去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付出一些努力，要坚持 不懈地来做这个工作， 对， 来慢慢地向年轻人来推销。现在我觉得剧场年轻人比以前要多一些， 嗯嗯嗯， 这次的牡丹亭长生殿，我相信这次我们这三场演出也会有一些年轻人来看戏。 是的，嗯，我好像曾经有些人这么说，说这个昆曲呀，它再怎么好的话呢，它好像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众艺术，不像流行歌曲一样大家都在欣赏它， 对对对对， 好像它是个别人的艺术。但是说到个别人，并不是说年轻人就不能接受它， 对对对， 绝对是不能这么笼统的说。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如果要想让年轻人接受的话呢，首先让他了解它， 对， 了解它，才能够接受。现在我觉得这种渠道啊不是很多，别看我作为媒体啊，我觉得这个媒体宣传戏曲的力度确实不够， 对 对, 对，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想让昆曲呢被大家所接受呢，各方都得共同努力， 对 对, 对， 嗯，形成一股神儿啊， 政府也要给一些支持， 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 嗯，那么王振义呢，你本身就是一个年轻人，你怎么就喜欢昆曲啊？ 我这一说也挺早了， 嗯， 我这从艺，我蔡老在这儿呢，说我从82年到现在也20多年了， 嗯， 也20多年了。其实刚才谈到这个年轻观众，培养年轻观众，其实跟培养年轻演员是一样的。 对， 像我到现在我干了二十多年了，还在学，所以就说培养演员跟培养观众，真不是一朝一夕的。 嗯嗯，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刚才您也说了，一是媒体，真是需要媒体来帮我们， 嗯， 这是一方面。再就是说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自己怎么去做， 对， 一些 向大家来展示， 对，我们去要做一些什么工作，是从剧目上啊，或者说去进校园呐，或者说组织什么那种形式，我觉得真是这个工作应该一直做下去的。刚才蔡老师说了，嗯，蔡老师80年代开始做这个工作， 嗯， 90年代也在做，然后20年现在了还在做，包括我们今后，我觉得我们也是还要这样的，必须要做下去， 嗯， 一步一步的。我觉得这样，其实年轻观众有的不见得不喜欢， 嗯， 这次国庆节期间，那个他们年轻的带着《牡丹亭》《西厢记》到北大那个大礼堂演出， 嗯， 效果也不错。 嗯， 很好的， 效果特别好。 对, 对, 对, 对，这个好像喜欢昆曲的人得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 对。心要静下来， 心要静下来， 对对 对, 对、 啊、其实非常美， 对对对对， 歌舞场面也非常多。 哎，看完了以后，大学生都觉得，哎呀，很美， 嗯、 很美。 好像这是现实生活嘛？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好 像 幻梦当中一样。 我觉得其实也别去紧张，好像非得说必须得诗词歌赋得懂得特别多才能看昆曲、 嗯， 其实不必要。 也不 你去看吧，有的词曲可能你不太懂，但是它有很多有意思的，你总能找到你喜欢的东西的。 嗯，是的。 我觉得 所以呢， 你得先去接受。 没错，不要害怕，不要让我这么一说给吓着 了。就是。 每个人的理解不同的，接受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从某一个角度啊，你就能够入手了。 对对。 那说到这个后备力量，刚才王振义也提到了，实际上这个后备力量确实是昆曲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前些时候呢采访过这个苏州昆剧院， 嗯， 苏州昆剧院实际上他们也是面临一个这个后备力量比较贫乏这么一个情况，比如原来呢他们又唱昆曲又唱苏剧， 对， 那现在呢由于这个后备力量不是很全的话呢，就是依然还是这种情况，又要唱昆曲还要唱这个苏剧、 嗯， 所以这个后备力量是不是也是咱们北方昆剧院的一个很挠头的问题？ 对对对对，这个接班人的问题， 接班人的问题， 这前年我们、 嗯 招了一批孩子们，现在已经学了3年了。那么当时的情况，那是在昆曲还没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那是招生很困难。今年我听说上海招了一批孩子，来考的人就很多，有上千个人来。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跟近些年的宣传的力度大了，另外就是昆曲被定为文化遗产以后，方方面面都来重视，都来支持，所以就是慢慢的在改变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培养接班人呢，要下功夫的。 对， 特别这个剧种是要多方面一个综合性的提高。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还要加强学古典文学。 嗯。 我们的时候就很小的时候就要给我们学长恨歌，这个熏陶很重要，包括美学方面的还有音乐方面的知识都要综合性的提高，就培养演员就是不是单单是单方面的，要综合性的提高， 从文化修养， 对对对对，各方面的 注意， 特别昆曲演员这个很重要。那么现在我们这些前几年招的这批孩子现在在团里还在跟他们集中训练， 嗯， 就是还是要进一步的打好基础，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嗯， 那天我去开发布会的时候呢，我看到很多的孩子们在台下，看那个演出，那些大概就是后备力量。 对对对对对 啊， 台下的男孩子，台上演堆花的是女孩子。 哦，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嗯。那看来在于这方面，咱们北昆的北昆还是有想法的。 对对对对对。 就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好像这个包括戏迷啊，跟那演员呀、啊，年轻演员、啊，我就像一个怎么说呢？可能有的人可能。玩过那种九连环那种，其实一环扣一环的。你包括说怎么培养那个青年观众、青年员？刚才蔡老师说了，说有一个大学生现在毕业了，你说买票那个，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也碰到过。 嗯， 一个朋友我说请你去看戏，我说可能票不多，只能给你两张。他说不用，我自己去买，我一定要自己去买票。其实怎么说呢？我感动在哪儿？不是说这个钱可能会落到或落到剧院哪儿，或落到局里或哪儿，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是我觉得他对这个剧种的支持。如果大家都是这么去做了，可能就说经费可能就会，我觉得会多一些。可能就说有的演员，年轻演员，年轻小，如果刚接触昆曲的话，可能哎呦，确实很多人来买票看戏，对他我觉得是一种，也是一种刺激。我觉得，我觉得这种是，如果大家都全程良性了，就会好。就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赚起来了。年轻的演员、年轻的观众，自然就互动起来，就可以滚起来了。 对， 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真是听了王振义这一席话呢，我也感觉非常感动啊。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我觉得这个昆曲艺术已经融进你的血液当中了。有他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顶大梁，其实昆曲的发展的应该说还是有保障的。 对，现在像各个团都有一些后备力量。但是我觉得可能还要培养。 对对。 因为你如果一个剧种没有人来接，那不就糟糕了嘛，是吧？所以就是要不断的，应该来说是隔两年就该应该有补充，就补充。因为这个演员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出来的，像我就学校就学了八年。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基础，你出来还要滚多少年才能成熟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不能断。中间要，因为由于文革的关系，中间也断层了嘛，现在，所以我觉得以后就是要还是要有计划的，逐年逐年的来不断的补充、补充、不断的培养。 确实，这个培养一个昆曲演员，国家付出的要非常多，真是挺不容易的啊。那么现在咱们说到让大家呢能接受这个昆曲啊，昆曲能够很好的发展，确实各地的昆曲剧院呢也都下了一些功夫啊。 是是， 比如前些时候呢，这个苏州昆剧院呢就来北京演出了全本的《长生殿》在保利大厦，而且他们还打出了就是这一个本子连演三天。 对， 你要想看全了的话呢，你三天都来才能够看全。这个好像在北京剧场的这个还没有过，在北京剧团演好像我记忆当中还没有连看三天。 对对对 天的，我觉得他们这真是一个卖点。而且呢，他们在里边比如说舞美等等戏，这个戏请到了台湾的这个非常著名的舞美专家这个叶锦堂先生等等。 对对对， 我觉得这些都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些手段，就走入市场啊。北昆呢应该说是在北方唯一的一个昆曲剧院。 是是， 要想使昆曲传承的话，咱们的这个责任真是非常重大， 非常大。是是， 确实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引起大的反响的不是很多。 对对，这个也是多方面的原因。你说他那个苏州这两个戏，那么由台湾的投资商投资， 对， 那么这些企业家他认识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文化艺术的价值，他就来投资，我来弘扬这个民族文化。那么我觉得我们也有很多企业家，就是他们也应该来关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也应该来帮助这个。除了政府，那我觉得希望那些企业家们也要来关注这个艺术， 对， 给一些帮助，给一些支持，给我们一些投入。多方面的来了。你比如说还有像台湾的白先勇先生，哎呀，那他现在几乎是倾注了他自己的全部的精力，搞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 对， 他光这么宣传，你看走没到哪里他自己先到哪里做宣传， 宣传力度非常大。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次他也是费了，真是他的号召力很强啊。 对对， 所以也是对这个昆曲，对这个戏，对这个剧种，对这些演员的一个宣传，一个推广。 没错， 所以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那么除了我们自己的话，所以我觉得方方面面 都要给关注。 嗯 啊，他们这两个戏都是台湾的投资商投资的。 对 呀、 啊，这个我是知道的。 那么我觉得我们。 咱们北昆也要跟上， 我们大陆的好多企业家们希望他们也来关注这个我们这个优秀文化的传统艺术。 对，这个文化和企业的联手呢，也是以后发展的一个趋势。 对对对， 嗯，你看这次昆曲的两大轰动啊，一个就是白先勇的那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另外呢就是这个这回苏州他们演的这个三天连看的《长生殿》， 对对， 所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应该说，对于年轻人的接受昆曲。很有作用。 对，那个他们苏昆剧团的那演员就说：“哎呀，没想到这次剧场一看都是新面孔啊！原来来的时候还有些顾虑，结果一看，哎呀，基本上全部都是新面孔，这个非常值得令人高兴的。” 是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听一段的《西厢记》当中的《长亭》，依然的是由蔡尤先老师来演唱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这段非常优美的唱段呢，是由蔡瑶仙老师演唱的《西厢记》当中的一段长亭，确实非常的优美。那在今天的演艺沙龙节目当中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北方昆曲剧院经典剧目岁末展演及祝贺昆曲艺术家蔡瑶仙从艺50周年的这个活动。关于这次演出的情况呢，我再提醒大家，如果呢您想欣赏昆曲的话呢，您可以在12月19号、20号、21号晚上到文化宫大剧院来观看《西厢记》《牡丹亭》和《琵琶记》。另外呢，在23号将在政协礼堂上演《宦门子弟错位记》。应该说呢，这是欣赏昆曲的一次绝好的机会，而且这一次的演出的票价呢是非常低的，这也是这个吸引一些年轻的昆曲爱好者的一个手段啊， 照顾学生们， 照顾学生们。另外呢，也照顾到了有些这个老人的可能经济方面也不是很宽裕，给他们一些机会。 是是是。 那蔡瑶仙老师呢，这次这个您从艺50周年的展演呢，不仅是艺术成果的一个汇报啊，我觉得是您演艺生涯的一个里程碑。那这次演出完了以后，您的主要工作还是放在演出上吗？ 不会了。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演出，那么但是主要的精力可能就是要放在教学上了。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刚才也谈到接班人那部分，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我们就是老师传给我们，我们就应该无私的再传给学生们。这样才能使这个艺术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可能就是我以后的大部分的主要的精力可能要放在这个方面。当然也可能会有些演出还会参加一些，那就可能不会经常演出了，就是。 主要是放在这个培养后辈力量了。 对。 我也听到这么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北昆呢，还有北京京剧院呢，以及这个北京河北梆子剧团呢，将进行合并，叫这个北京戏曲艺术剧院，有这么一个消息吗？ 有这么，这可能是一个改革的需要吧，可能就是，可能在明年吧，也许可能是， 可能在明年。 对。 您觉得这样做的话，对于昆曲的发展是否有好处呢？ 这个我觉得要看以后你怎么来运作了。那么如果你还是就是我觉得运作的好，还是很这个事业还是可以搞好的。关键我要看我们自己怎么搞了。是吧，就是你这个从各个方面，当然政府要重视投入，可能政府还是要对昆曲我觉得要吃要给吃点偏饭吧，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另外我们自己要做一些努力，关键是你要出戏。要出人， 要有成果。 对。 确实国家对于这个昆曲这块呢还是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和帮助的。 对。 为它的发展呢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对。 那么昆曲呢确实是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希望大家来多多的关注，尤其是我们的年轻朋友。好了，听众朋友，现在已经是20:54了，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那最后呢，我想请我们的这个蔡瑶仙老师的两位学生啊，对于老师的这次活动赠给老师几句话好不好？王振一。 赠话好像没想，但是我觉得好像我还是在宣传，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看这回戏。为什么要去看这个戏？我觉得我一直在想别人问我有什么感受，其实我觉得后来我在想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这场演出可能会感觉会很情意浓浓。为什么说？因为包括做新闻发布会，包括今天蔡老师所说的，蔡老师搞这次活动，他更多的想到他的老师，他培养他到现在，他从艺50周年，还有他蔡老师自己的感受，就是说从艺50周年对昆曲的这份感情。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就是说平时也跟老师演出，但这次不一样，是老师50周年，而且是我们基本上师生全部都上的。所以我觉得我跟老师也是20多年了将近。所以这份情谊，我觉得整个剧场应该是情谊浓浓。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些情的这种怎么说呢，不一样的情吧，有师生情，有对昆曲的情，大家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次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肯定会是成功的。目前看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这种状态，这种情谊，我觉得肯定会很圆满把这活动搞的。 对，我想你的精彩演出呢就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少征呢？ 我在这先预祝蔡老师这次活动 圆满成功， 嗯， 然后再预祝蔡老师身体健康， 嗯， 艺术青春常在， 好， 谢谢 啊，嗯，真是老师听到你的这个祝愿呢，肯定会非常的高兴啊，也祝愿你能够少征在这次演出当中也能够非常成功， 哎，希望他们很快的成长， 是的， 再有进一步更大的提高， 嗯， 那我觉得这是我最高兴的了， 嗯， 就是， 谢谢您。昆剧啊是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作为非物质遗产的物质基础呢，则是一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鲜活的剧目。那多年以来呢，北昆人坚持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学习传承北方昆曲传统剧目，使得北方昆剧呢保住了永远不死的生命基因，也使得北方昆曲艺术呢得以香烟不断，星火延绵。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愿北方昆曲剧院经典剧目岁末展演及祝贺昆曲艺术家蔡瑶先从艺50周年能够圆满的成功。听众朋友，北方昆曲剧院的前不久啊，举行了北方昆曲剧院优秀剧目展演暨蔡瑶先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演出。刚才您听到的是在这次演出之前我们对他们进行的采访录音。下面请听蔡瑶先演唱的昆曲《女弹》。

上